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。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我哋肝宝的主要功能是修复肝细胞、清肝排毒、保护肝脏健康、改善睡眠、强化肝胆和减淡色斑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9521。 大陆的经济我不敢讲，因为一个这么大的地方我只看到很片面的东西。刚才我就讲了有的赚钱新方法、对香港的需求就另外一件事。第二呢，很多的东西是大陆是下跌的，比如汽车啦、销售啦、电器的销售啦、手机的缓慢啦。咁上一次我都话啦， iPhone 嘅竞争力因为佢太贵，而家冇人愿意买咗个肾去买部 iPhone， 明唔明啊？所以近期呢 iPhone 嘅官网冇减价，但喺天猫啊、苏宁呢啲咁嘅官网係卖正品嘅网购，基本上而家嘅 iPhone 有四隻嘅牌子係平过香港，咪四个型号係平过香港。所以先达广场不会再有生机的了，因为苹果的销路下滑导致到他们减价，再不是天价，因为他们现在有竞争对手，尤其有国内华为。你们的人会说，喂，不是、华为全国国家都要、买它的啦，怎样怎样，所以iPhone 唔得，唔系咁样，系因为你价钱好啦。近期一将个价钱一降咗落嚟，平成千蚊部嘅话 ，iPhone 嘅销量增加咗七成，国内嘅呢、这个就系最现实。好多人都会中意买部 iPhone， 唔系佢嘅功能比华为或者其他品牌高。而是 iPhone 有一样嘢喺国内呢，或者香港人用 iPhone 嘅都知道，佢接收同埋佢收发嗰个嘢呢係相对稳定，好稳定。譬如我哋好多知道啦，譬如好似剛才我所讲啦，即係上一次讲京东啦，几个朋友啦，上高做网购啦，佢哋都要用 iPhone 手机嘅，点解唔断线，接收得稳定。佢哋有用华为，有用 OPPO 都有嘅，但係唔得，到最后尾佢哋一样要买返部 iPhone 7， 因为点解係稳定，唔代表你功能强，因为佢靠嗰部机搵食，唔係娱乐，係要好稳定几个钟可以喺个网上度行，呢、这个就係现实。咁第二就係讲商场，万达呢以前呢就好巴闭，恒大呢、或者万科啦，即係嗰啲叫做领头羊地产啦。咁当然啦，万达而家就退出市场咁滞㗎啦。係咪？因为王健林讲过，我哋一集团一毫子嘅地产项目都唔能够有，尽快卖晒。而当时万达嘅模式好简单㗎啫。开起好多嘅楼盘，咁当然啦，有啲手影啦，系嘛？有啲神仙喺后面帮手啦，空手套白狼，大陆叫咁咧，就喺好多嘅重要地段啦、黄金地段咧，佢咧就攞咗啲地产项目、银行借贷，仲有一样嘢，佢咧就起好多嘅好靓嘅商场，咁咧就同好多嘅品牌签约，就有啲死品牌，唔系有啲死场，即系死场，因为各即系全中国各地省市都有。咁又好又唔好，但係呢佢有个条款就係你嚟呢度 呢个商场咧，你度开铺头，咁啲猪头骨有啲地商场地段冇咁好嘅咧，佢都要你喺嗰度开，冇人流百舌噶。但系万达就用咁嘅手法去做旺咗自己啲场，咁但系已经明日黄花噶啦。咁而恒大做唔到，恒大咧有啲人话佢系江派，但系实际上佢嘅黄金地段永远都系一线城市嘅边皮。其实许家印好厉害，佢唔中佢同大陆嘅官员打交道系少啲，相对系少，所以佢几次过难关周转唔到，落到嚟就系刘銮雄、四叔李兆基帮手。点解啊？唔想同大陆嘅官啊，官本位太多千丝万缕嘅嘢。这个就是他们两个的分别，万科当然更加添，更加是即是官本位啦。咁但是这一种咁嘅模式，近期尤其万科都顶唔顺，而万达直头话一个地产项目不能有。但是调翻转，近呢两三年最进取系边个啊？新鸿基。新鸿基呢，我讲商场啦，网购呢我哋成日都讲，哎呀双十一啦，天猫商城啊，京东啊，海外购啊，中央电视台购物频道啊，拼多多啊，太多啦，互相喺度厮杀緊。但係有个新讯息，就係由17年到18年都好啦，新鸿基嘅商场每一年都有17%-21%嘅增长。好犀利喎。有啲人话，嘿，而家啲后生仔女大陆嘅好似香港嘅唔行街㗎，全部都喺网上个购物车啊，私家车未必有啦，购物车就有。但係新鸿基喺大陆嘅商场而家是做得好红火的。他们注重国际 名牌的签约，他们的定位是做高档品味，不是中高档品味，是做高档品味，同埋他们做功能性的商场。每一个商场的设计做法同埋个定位都不一样。同埋我再讲，就是之前嗰两次做节目，我话啲做物管啊，做商场管理啊，中高层啊嘅人喺大陆好吃香，好高人工，高过香港。有啲人就话：大肥你过时啦，你嗰以前咩做好多人啊，九几年翻上去啊，教识徒弟冇师傅赶走晒你啦。啊，而家你啲人啊，仲边度有价值啊？你真系错。我哋以前有个朋友叫做大 N， 网台嘅朋友，我好少提翻啲拍档啦。佢香港咧有几个人喺新蒲岗有间叫做科技公司，专帮人哋做网页啊，做一啲嘢。佢有啲嘢佢解决唔到，佢解决唔到。咁咧，我亦都识得咧有一个网友系同佢免费嘅，免费后生仔喺网易度做嘅。咁呢就后尾呢除咗我又唔记得啦。因为我喺住喺呢个珠江新城嗰附近。咁呢就同佢呢就睇呢啲大陆嘅网站啊，营运啊，或者有啲改进啊，或者睇个漏洞啊。咁冇收啊大 N 钱。咁佢话象征式啦，我收你$100，因为佢大 N 嘅 fans。咁但係呢，呢个人好巴闭，呢个僆仔好巴闭，好多缅甸啊嘅赌场啊，网上嘅赌场呢都係佢自己设计啊，营运啊，咁有个对团队做。咁而大 N 呢就係一个 sales， 信香港嗰套，佢好多嘅客人，尤其做商场设计同埋商场嗰套系统呢，话就话香港做。 但实际好多系大陆人做，而佢最后尾咧就曾经喺大陆咧就有啲网上嘅公司，即系嗰啲即系做 I T 嘅公司咧就侵咗佢，然后佢加盟咗里边，由佢接生意，由佢做管理。咁啊，当然啦，而家就移民咗去美国啦。我哋咧有啲嘢。唔好将自己規限咗喺自己个脑里边先，我哋要睇多啲。究竟而家香港嘅定位做生意，点解我做节目话一带一路必然扑街？一讲即系嗰个珠江三角洲有港珠澳又好，大湾区都必然成功。我哋真系要有啲嘢要谂一谂。有啲人话你咁样讲，即系冇咗香港。香港究竟是什么，我们想想。我没有说过大湾区必然好，但是我们香港有的是什么，我们香港的年轻人有的是什么，你只是说回大陆打工，我没有这么说。何况你上到去讲搏命，你不够大陆那些搏命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讲认真的。有些人说给得几多钱你啊，俾得几多钱你？香港嘅医生医护界翻大陆，咪高人工过大陆嘅咯。如果咪卢颂茂、高永文拉咩团队翻去大陆发展啫？同埋而家大陆系有私人医院嘅、私人诊所，点为之私人诊所呢？以深圳为例啦，同广州，佢哋咧就有啲叫综合诊所，做大手术咧。就去嗰啲大医院挂钩，譬如同深圳人民医院挂钩，但系实际上佢就好似我哋香港嗰啲叫做综合医院。咁你譬如你你嚟到睇咗，哎呀割息肉，割息肉，咁你咧就喺嗰度留医一晚，然后咧佢咧就麻醉，有病房有医护人员同你割咗息肉，跟住化验你究竟有冇 cancer， 呢个系香港做法，留医一日嘅啫，食泻药，佢哋嗰边都有。好多韓國嘅、日本嘅，甚至澳洲嘅醫生落咗釘喺深圳、喺廣州，再遠啲我唔知啦。上海我都知道有，就做呢啲嘅叫做診所，但係當然其實就係一啲醫院，佢哋咁樣做緊，做呢啲咁嘅模式就係服侍一啲有錢人。佢俾一个高消费你睇，唔使落嚟香港，唔使去边度。你话哎呀落嚟抢打疫苗系另外一件事，因为嗰啲系无知嘅人，但系真正有钱嘅人或者真正有需要嘅人，佢系唔会做呢啲。搵个医生打个电话，个私家医生上嚟同我打都得，明唔明啊？好啦，但系当佢哋面对大手术。要用啲真真正正嘅嘢嘅时候，佢哋就会同呢个深圳人民医院挂咗钩，然后借深圳人民医院嘅手术室同设备去帮呢啲人做。呢、这个就系大陆而家真正佢哋行紧嗰套，而香港人。如果真系睇大市场嘅，你哋亦都谂一谂嗱。我都话啦，我讲紧佢哋而家做紧啲乜嘢，或者招紧外国啲乜嘢人啊？唔好讲话啲整容啦，韩国啊、台湾啊，好多嘅整容公司喺大陆已经挂晒牌开晒呢啲，我哋唔讲，我哋讲而家实际可行嘅就系咁样，我哋大家换咗个概念，再睇一睇。香港的定位是做了什么，跟大陆的是什么。以前我们香港是领头羊，我们是前铺后居，即是我们做门面接生意，实际操作啊做事，包括很多的，譬如好像电话公司啊，香港难请人嘛，咪飞线返晒大陆，懂讲广东话，咪帮你做接线生咯，包括电信营科都是这样的，是不是，就是你香港做铺面，后面就做实际工厂，所以好多嘅时候，譬如螺丝针织都好啦，个板房喺香港嘅， 啊，做板嗰啲人喺晒呢度，实际间厂咧就喺大陆。我哋咁嚟做嘅，但系而家当大陆佢好多方面咧，佢哋一路向前行紧嘅时候咧，佢连呢个嘢都唔使你哋，而香港好多企业直头喺嗰度落地生根咗。咁我哋就要谂，我哋香港嘅年青人，我哋香港人究竟去到呢一个位置，我哋点样发挥我哋香港嘅嗰部分？头先我所讲嘅只不过系个冰山一角啫，仲可以好多问题可以一路讲。因为咧，讲讲普通嘅工人工先啦。如果你一个广东人喺大陆，是从事银行业，识讲广东话即系白话嘅，喺深圳地方，一二线都好啦。原则上大概系10,000人民币，唔包食宿，除税噶啦，除强积金医保噶啦，10,000松啲。咁啊，即系话兑翻香港大概12,000到啦，系咪啊？呢个就系而家佢哋嘅收入。咁你话而家香港地？搵12-13元，周街都系啦。但系好多船公司啊、空运公司啊，请个文员啊，啊五天工作，但系都五天工作噶。你又搵几多钱？同佢嘅差距有几大？我可以话俾你听，如果大家正职嚟讲咧，我哋香港人喺大陆同深圳计同比，唔好计，我谂上海都差唔多啦。基本上大概系佢哋系我哋嘅七折到啦。即系如果香港人搵10,000。佢哋就揾7,000，同一个职位，同一个功能，就系我而家同你讲，若我系喺一线城市嘅价钱攀比啦。如果你香港揾30,000，佢嗰度就系22-23元啦。呢个先就系实际情况。咁当然能唔能够再打上去，就系另外一件事啦。咁啊，个人能力啦，即系好似我哋啲老鬼就冇办法提供。希望咧，如果呢两节你哋留言俾我，想睇下我嘅睇法。嗱，你可以唔赞成我讲嘅嘢，但系希望你哋可以留言。咁咧就大飞按天下咧讲时事咧停咗好耐。咁咧听日会再做翻，因为点解咧？好多人俾咗资料我想我讲。咁其实我都觉得啦，我呢啲冇咩真知灼见啦。咁但系又再讲一讲慢慢周。讲讲香港，讲讲大湾区，讲紧而家嘅土地政策。我谂未来呢几日啦，做得详尽啲，讲一轮呢啲嘢，咁啊，再睇下究竟有冇人中意睇啦，好嘛？咁啊，记得3月啊30号三教九流网聚，快啲报名啦！而家10多人，咁啊。连埋啊老三佢哋嗰3-4个，咁啊应该仲有2位多啲，咁啊我都知道噶，到最后尾个个都系咁噶，但系早啲因为冇办法加到位啊。第二，我哋咧每一个月嘅第一个礼拜六咧，我哋就会有健康讲座，咁听日都有10多人嚟嘅，咁咧就一星期六啦，咁我哋都尽量解答你啊所有嘅健康问题，唔使嚟帮衬买嘢嘅，你可以嚟了解都得啊，希望大家多啲支持同埋分享啊！我哋呢条频道，我希望做得更加多。而我哋咧，因为有一个嘅节目叫做讲打游戏机嘅，请唔到嘉宾，咁啊可能要停啦。咁我哋咧就请咗个老中医上嚟，我哋讲中医。我哋个台不停喺度换紧一啲唔同嘅节目。希望可唔可以睇网台可以打出到条血路，虽然做得个成绩强差人意，但我哋希望仲可以咁样行落去啦。拜拜。 女士嘅头发唔够强韧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嘅烦恼，搵啱一隻洗头水系好重要嘅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哋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